各位法师，各位同学，请坐，请坐，请大家跟着我一起皈依三宝。 阿舍利 全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此从今日乃至明传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转。皈依达摩，离欲中转；皈依 僧伽， 诸众中转。 阿舍利 全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此从今日乃至明传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转；皈依达摩，离欲中转；皈依 僧伽， 诸众中转。 阿舍利 全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此从今日乃至明传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转；皈依达摩，离欲中转；皈依 僧伽， 诸众中转。请睇《大经科注》第438页。我哋从第二行睇起，前面同我哋讲嘅地狱有三大类，第一大类根本地狱，乃八大地狱及八寒地狱。我哋睇注解，八大地狱对八寒而言，亦名八热地狱。我哋通常讲八寒八热，呢啲都系根本地狱。占卜州地下，占卜州系我哋呢个地球。我哋知道地球嘅核心系火，温度非常高，唔输俾太阳表面。占卜州地下500油巡。这个是距离，从地面向下经历500油巡，油巡是印度计算长度的单位，大油巡60里，中油巡50里，小油巡40里，他们计算距离冇讲中小，肯定就系大游巡。地狱名字叫等活，呢八个地狱就系八热，从是依次而下至第八狱，第八叫无间。此八狱乃层层竖立者也，亦即系上下。越往地嘅核心越苦，咁讲我哋能体会得到，因为地心系一团火，温度达到极处啦。往上一层，佢嘅温度就减少啲，一直到地球表面，喺我哋人道嚟睇，咁系正常化嘅。人类可以居住，呢八狱是层层竖立，据依据驱邪论兼考参考大论大智度论，佢里面都有讲，此八狱为等和地狱，比中罪人遇种种著刺磨刀，呢啲都系刑具，苦极生死，受呢种惩罚，刀砍、石磨，呢啲系古时候嘅兵器，佢都要受，苦极生死啦。冷风一吹，佢又生翻，皮肉还生，等于前活，所以叫等活。是咁嘅意思，风一吹佢又生返，生返再受， 永远唔停止。佢地狱聚满啦，出地狱呢种现象先止住。未离开地狱，永远受罪。所以讲一日一夜，万死万生，要死一万次，又要生一万次，再死一万次。地狱从边度嚟嘅？点解会有地狱？大乘经里头同我哋讲得好清楚，好明白。慧能大师讲：何其自性，能生万法。地狱系万法里面嘅一法，边度嚟嘅？自性变现出嚟嘅。自性里面万德万能，有染有净。我哋嘅念头、言行有染有净，有善有恶。染业里面加上恶业，染系唔善嘅，恶就系唔善中嘅唔善。感召嘅地狱，真嘅。我曾经举过章太炎喺世间嘅时候，曾经做过东岳大帝嘅判官，时间唔长，只有一个月代理。判官嘅地位好高，相当于而家讲嘅秘书长。佢好慈悲，佢系佛教徒，同东岳大帝建议，佢话地狱听讲有包落，呢种刑罚太残酷啦。包落系乜嘢？铜柱用火将佢烧到红，叫罪人去抱抱嗰条铜柱，呢种都系淫欲嘅罪孽。佢话太残忍啦，不人道，可唔可以废除？东岳大帝派咗两只鬼仔带佢，你亲自去包落刑场度睇下，你睇完返嚟再讲。鬼仔将佢带到啦，同佢讲包落刑具就喺你面前，佢睇唔到。忽然諗到经典里面讲嘅，地狱只有两种人能见到，一个系菩萨，一个系有罪嘅人，完全系佢嘅罪业变现出嚟嘅，同阎罗王冇关，同东岳大帝亦冇关系，所以东岳大帝对呢种事情亦无能为力，自己唔善嘅念头所变嘅。正是大乘经上佛常讲的，一切法从心想生。于是我们自己要清楚，清楚之后不会怨天尤人，怨天尤人有罪的，那会造业。不关人家的事一定要赖在人头上，那不得的。所以地狱不是神造的，同阎罗王冇关系，同鬼王亦冇关系，同佛菩萨通通冇关系，同神仙亦冇关系，完全系自己业力变现出嚟嘅。所以章太炎明白呢个道理之后，只有感叹，唔再讲啦。我哋如果明白呢个道理，了解事实真相之后，于是我哋起心动念要注意，佛讲得好清楚，三恶道嘅业因，恶鬼道贪心、贪婪、堕鬼道，亲为堕地狱，如痴堕畜生，系自己做嘅业，所以呢三种都系恶道，三恶道。佛教我哋真搞清楚，真搞明白啦，日常生活中绝对唔可以有贪心、有嗔恚、有疑惑、 而或是畜生道，怀疑我哋习气好深，真系无量劫嚟养成嘅习气，呢一生得人身，但系三恶道嘅业因时时犯，不知不觉动无明。一般用无明嚟代替，无明系乜嘢？就系贪嗔痴、傲慢、怀疑。我哋系一齐学习，我时时提醒大家，贪嘅核心系乜嘢？我哋从根落手，情执贪离唔开情执，情执要淡，越淡越好，断好难，因为你能断贪嗔痴，你就证阿罗汉啦，所以唔容易。一定要淡化。我哋念佛人对呢种事情一年比一年淡，功夫就进步啦。往生极乐世界，品位高下，完全系念佛功夫嘅浅心，佢同呢啲有关系。淡，功夫就深；浓，功夫就浅。影响你往生嘅品位，喺边度受？最好嘅道场就系人事环境。我哋同人相处，要学菩萨修六波罗蜜。布施，布施系放下；持戒，根本戒，三规五戒十善系根本。戒律再多，唔离开根本，大乘八万威仪，通通都从十善开出嚟嘅。十善系总纲领，所以大乘将佢开成八万四千，小乘将佢开展为三千，叫三千威仪，合起嚟十善业。我哋捉住纲领。在日常生活中，对人对事对物，要学唔杀生，唔偷盗，唔邪淫，唔妄语，唔两舌，唔恶口，唔耳语，唔贪，唔嗔，唔痴。海贤老和尚做得好彻底，持戒精严。佢未读过书，佢冇学过戒，只系喺受戒嘅时候，戒坛上师父同佢讲三微律仪、三规五戒、八关斋戒，教呢啲戒，佢一生能奉行，唔违背。未上过戒律嘅堂，呢一点要懂。佢六波罗蜜做得好好。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波耶，完全喺日常生活中做到啦。睇一切人都系佛菩萨，恭敬心冇失道，真诚心、恭敬心、清净心，佢永远能保持。呢种系修行嘅功夫，就系往生嘅品位，佢修得太圆满啦，所以佢往生系上辈上上品往生，生到极乐世界就系发生大事，就系大乘教里面一般称之为成佛啦，真成佛，分正即佛，而且分正里面是位次高的。一般大乘讲八地以上，它是这个位次往生，不是普通位次。一生就一句佛号，一切念头全归佛号，起心动念佛号， 言语造作亦是佛号，从来没有丢失过。人哋一生成佛就凭咁咋。我哋喺日常生活中，心仲有贪欲，仲有唔平，仲有怨恨，呢啲嘢念佛功夫唔得力，就系冇将佢除咗放下，就系唔得力，佢障碍我哋往生。所以佛喺经上同我哋讲，送往生就系助念，唔可以碰到往生人佢瞓嗰张床，唔可以碰到。你一定要同佢保持一定嘅距离，唔好碰佢。点解呀？碰佢佢觉得好痛苦。人觉得好痛苦嘅时候，往往正念就失咗啦。怨恨心生起嚟，正念失咗就唔会往生。怨恨生起嚟就堕地獄。咁送往生嘅人唔係将佢送去极乐世界，将佢送去地獄啦。关系就大啦。你将佢送去地獄，佢对你怨恨，佢要报仇。咁就变成冤冤相报。 没完没了， 佛嘅话一定要听，一定要记喺心度，绝对唔好违背。我哋呢一生先能往生到极乐世界。祖师嘅话，古圣先言嘅话，唔系假话。朱镜就老居士唔会呃我哋。老人有学问，有阅历，佢睇得多，听得多，讲俾我哋听，系同我哋上堂。我哋学咗之后，喺生活中要提高警惕，绝唔犯错。等活就系根本地狱里头最轻嘅。佢受嘅苦你睇，雀刺就系刀斩磨，比刀斩难受。而家见到嘅机会少啦，完全机械化。抗战时候，中国社会非常落后，过嘅仲系200年前嗰种生活，有磨。家家都有石磨，最平常嘅磨豆浆、磨辣椒酱都全系自己做。乡下人食嘅通通自给自足，雀系用刀磨豆，呢啲讲嘅都系刑罚。第二，黑绳地狱，先以黑绳搏罪人肢体，以后斩脚，好似从前嘅木工。而家木工唔用黑绳啦，以前佢想锯一块木板，要先用绳墨，佢有个墨斗，里面一条绳。细个时候我见过，嗰边有个锥，将线拉直，弹条线，照住线嚟锯，唔会锯错。嗰条黑绳，黑绳就系黑墨绳，量人身体，然后再依照量嘅黑绳嚟锯，嚟斩，嚟锯，比前面仲苦啲。第三种，综合地狱，综合系好多刑具，众多苦具就系刑具，同时逼身，合党伤害，唔止一个，好多，呢啲都系地狱上现。所以人唔可以同人结怨， 既然报仇人多了，综合地狱现前。我哋出家之后，俾我早一届嘅讲化法师，佢大概早两三年受戒嘅，早我两三年。出家之后唔错，佢办咗个佛学院喺台中大坑。我喺嗰间佛学院教过三年书，所以同讲化师好熟。讲化师同我讲，佢系军人，军税管财物嘅，管财物有钱啊，用钱方便。喺嗰段时间之中，佢每日食一只鸡，大概食咗几百只啊，一日一只。出家之后，有一日冲凉，见到冲凉房里头好多鸡飞嚟飞去，佢就到处闪，结果滑低咗，脚跌断啦，一生要用支架。佢同我讲，佢话系重业轻报，冇攞佢命。佢出咗家，持戒持得唔错，日日修忏悔，仲系避免唔到冤亲债主，唔放过佢，要佢忏悔。晚年嘅时候，就系临终之前，好似前一年定系半年，最近嚟见过我一次，坐轮椅。好可怜，流鼻涕流口水，我见到好难过。出家业力点解转唔过嚟？心量唔够，做重业要发大愿心，真正发大菩提心，唔可以为自己，为正法，为苦难众生，就能化解。所以消业业是可以消得到的，不是消不到的。他通达经教，持戒很严格，戒律方面的典籍落个功夫。他讲戒律，在台湾那个时候讲戒律的人太少了，他是我识得的早一个。现在讲戒律的过程都非常难得，业因果报就在我们眼前，就在我们身边，我们稍微留意都见得到。所以综合地狱众多苦具非常可怕，一起来。第四个号叫地狱，迫于众苦，这个是从受苦的叫唤发出怨叫。人在受极苦的时候会叫号叫，大叫地狱比前面受的苦严重，大声地喊。第六炎热地狱，火随身起，无论他看到哪里都见到火光，到处躲避，没有地方好躲。焰刺，刺是烧得很猛烈，周围苦热难堪，这些就是八热地狱。第七大热地狱，热中之极，大热。睇嗰啲地狱状况，我哋要相信佢真有，唔系假嘅。我呢度有本书《诸经佛说地狱杂要》，书里头有25种经论，都讲到地狱，比玉历补钞讲得仲清楚。我好希望将来有画家能依照呢本书，画一幅地狱变相图。以前江日子老师画的地狱变相图 是根据道教玉历宝钞画出来的，以道教为主。佛经里头有，因为道教的因果教育在中国社会产生很好的影响，所以佛门对他就疏忽了，有道教教就得了。道教地狱讲得详细，佛讲得仲详细。道教地狱里面有啲有果，冇说明乜嘢原因。佛经上嘅因果讲得好清楚，值得做啲功夫。特别系喺现前呢个时代，非常值得去宣扬呢部经典。佢亦系汇集本，二十几种唔同经论从里面截录出嚟嘅。我哋睇底下一段，以上八大地狱外，更有八寒冰狱，同热相反嘅八寒，热受唔住，冷亦受唔住，依次横列。前面八热系竖列，佢系横列。第一个厄布陀是梵文音译过来的，中文意思是泡水泡，严寒逼身，体上生泡，我们中国人叫冻疮。冻疮到严重的时候，皮肉都会裂开，人好痛苦，体上生泡。第二个离痴布陀，极寒逼身，体昏泡裂。咁系咩呀？身上嗰啲冰泡裂开，痛苦难忍。第三个呵罗罗，系因为冷，从口度发出嘅声音。我哋呢度讲冻坏啦。阿婆婆同前面意思相同，更严重，一个比一个严重。第五个苦苦婆，都是从佢口度在冷冻的时候发出的声音。第六个屈钵罗，屈钵罗是青莲花，严寒逼迫，身昏折裂如青莲，皮肤冻裂开，好似莲花一瓣一瓣咁，苦到极处。我哋再睇底下第七个钵特摩，红莲花，身体冻到裂开，好似红莲花咁，前面系清晰嘅，再严重的时候就变成红色了。最后第八个摩诃钵特罗，大红莲花，那个人身体裂开，好像大红莲花那样，不成人形了。上面讲的根本地狱有这个十六种，八寒八热，下面要同我哋介绍第二种近边地狱，第三种孤独地狱，嗰啲果报比前面轻。呢第二类叫十六由僧地狱。八大地狱中，每一大狱皆有四门。呢、这个地狱好似城咁样，好似个监牢，大嘅监牢狱。佢有四门，每一门外都有四个附属佢嘅地狱，叫附增四狱，有四个。第一个唐徽增，佢系咩？现代人好少见。我哋细个嘅时候，做细路仔嘅时候，喺地下挖芋头， 挖番薯，挖出嚟点食呢？冬天烤火，就摆喺火炉，火炉灰，用啲热灰将佢冚住，大概两三个钟头就熟透啦。嗰个人亦系咁，罪人用热灰将佢拥住，咁好苦噶。我哋喺意大利见到，喺罗马城见到，庞贝城，佢被火山灰冚住咗。火山距离佢嗰度唔远，好似五公里路。我哋去参观过嗰、那个城，成个被火山灰拥住。当时城里头四千几人，冇一个生噶。嗰种情形就系呢度讲嘅塘灰，被火山灰冚住。好多年之后，后人将火山灰将佢挖走，嗰、那个城出现啦。里面好多人当时死嘅嗰种样子，而家做成标本。去嗰度嘅时候，游客都能见到火山可怕。佢就系富增四欲里头第一个，第二个私愤增分已经好难闻啦，仲私愤添，你谂下就更难受啦。第三种锋刃增，最锋利嘅刀，刀山剑树。第四个烈河增，系河水，但系嗰啲水煲热咗，煲到滚啦。人如果喺里面一入热河，人都煮熟啦。一门有呢四欲，四门合起嚟十六处，叫做十六油增地狱。八大地狱合计就128处，呢啲亦叫近边地狱，佢附带嘅附属嘅。第三类系孤独地狱，呢、这个受报最轻嘅，在山间或系旷野，或系树下，或喺空中，其类无数，受苦无量。地狱苦果其最重处，一日之中84000生死，荆棘无量。呢一句太可怕啦！一日万死万生，唔系一万，84000生死，死咗风一吹又翻生，恢复原状，叫等活啊嘛。翻生再经历嗰啲地狱，咁又死啦，死咗又生，生翻又死，生死唔停，冇休止。要经过几长时间呢？要经劫。呢、这个劫冇讲大劫、小劫、中劫，通常用一个劫都系大劫。咁大劫嘅时间就长啦。富宏基云：作上品五逆十恶者感知。括弧里头念老注解嘅，指最极恶逆者，亦系叛逆。从前不孝父母，背师叛道，呢啲属于逆。甚恶业者，身造杀盗淫，口妄语两舌，耳语恶口，二贪嗔痴，充满呢十恶。十恶具足嘅都系地狱。呢一句讲嘅系因，恶道里面最苦嘅。再睇第二段恶鬼，大乘二章第八卷曰：以从他求故，名恶鬼。鬼求人布施，佢饮食 所以叫饿鬼。又常饥去，常是经常，他得不到飲食，故名为饿。他在饥饿的状态多，能得到飲食的好少好少，无缘得到飲食，这种是业报。为什么无缘？他得到飲食，摆入口就被火烧窿了，口度吐出来的是火，恐怯多畏，故名为鬼。恐是恐怖，怯是胆小。所以实实在在讲，言语讲一句话讲得好有道理。人怕鬼，鬼亦怕人。人有三分怕鬼，鬼有七分怕人。鬼怕人比人怕鬼严重多了，好多人不知道。夜晚怕鬼，自己吓自己。你如果够胆，鬼怕你。鬼碰到人，他会避开。河沙论云，鬼者畏也，畏虚怯多畏，又威也，能令他畏其威。这就是人怕鬼，又希求名鬼，为俾恶鬼行从他人，希求飲食以活性命。他求人布施，冇人布施的时候，他得不到飲食。底下讲，又云又说饥渴憎故名鬼。憎是憎性，我哋讲过分。又比积集，咁饥渴业，呢、这个积集系乜嘢？贪，贪心堕饿鬼。喺世间积财系最普遍嘅，积粮食，日常生活必需品，人哋缺乏，佢又多余，咁就增长贪心。贪心系饿鬼嘅因。经百千岁，不得闻水鸣，岂能得见？佢睇唔到水，睇唔到食物，方获得足。所以时时喺饥饿嘅状态之下，有说被驱逆故名鬼。呢句系讲诸天有神通，将啲鬼当做奴仆嚟看待，为佢服务，所以驱逆驰走就是为佢服务。此道逆遍诸趣，鬼喺边度？五道通通有。有福德者作山林宠庙神，山神、土地神，呢啲系有福德嘅。冇福德嘅就系饿鬼，有福德嘅有人祭拜佢。山神庙、土地庙，初一十五有人去祭祀拜拜。鬼道嘅一日系人间一个月，鬼嘅寿命长，我哋人间寿命短，地狱嘅寿命就更长。地狱一日，人间千万年。所以嗰啲地方好容易去，出嚟好难。你如果真搞清楚搞明白，嗰啲地方绝对唔去得。佛慈悲，讲清楚讲明白啦。你如果唔信仍然造业，就错啦。唔好有贪心，贪心变饿鬼。冇福德嘅居不正所，不得飲食，常受鞭打，田河塞海，受苦无量。住嘅地方都係好污糟嘅地方，佢冇福报，得唔到飲食，得唔到水，得唔到食物，仲要时时受鞭打， 有啲鬼王有福德嘅，奴役嗰啲冇福报嘅，好似人间富贵人家，佢哋嘅奴仆好多，奴仆冇福德。鬼道情形同呢啲差唔多，仲有田河塞海，呢啲都系鬼神做嘅事情，将嗰啲鬼道众生用佢哋嚟填河嚟塞海。富宏记里面讲，下品五逆十恶者感知堕恶鬼道，下品上品是最重的，做的恶业最重，下品做恶业是轻的，你睇指恶逆众至最轻者堕恶鬼道。畜生道身逆的叫旁生，佛经上讲旁生就是畜生道。身婆沙论，身毗婆沙论，云其形旁孤行亦旁，佢嘅形状唔正唔端正，所以佢所行嘅亦唔端正，以行旁故形亦旁，是故名旁生。旁嘅意思横也，唔正。会所云：此道遍在诸处，披毛大角，论监羽毛，四足多足，有足无足，水陆空行，互相吞啖，受苦无量。呢啲呢，富宏记道讲，作中品五逆十恶者感知，感堕畜生道。在大乘经里面，佛时时讲三恶道的业因是贪嗔痴、贪欲、堕恶鬼、嗔畏、堕地狱、愚痴、堕畜生。这里是讲用五逆十恶，全是做五逆十恶，做到最严重的地狱去了。做得重是嗔恨心深重，不孝父母，不敬长辈，冇伦常道德，果报都是三途。这里将地狱恶鬼畜生介绍了，我们不可以做五逆罪。五逆杀父、杀母、杀阿罗汉，阿罗汉代表老师，出佛身血，破和合争。我在早年住在台北的时候，有位佛门老居士赵默林，赵老居士的年纪同李老师差不多，他们都是皈依印光大师专修净土的。有一天老居士请我吃饭，我还记得在台北火车站旁边的功德林，我去功德林应供，一睇客人就我一个，主人就佢，就是我们两个，叫了两个送。赵老问我，他说净空法师，你知唔知我今日点解请你食饭啊？我话我唔知啊。佢话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你。我话唔敢当，老前辈啦。咩问题啊？佢话而家做五逆罪嘅人，杀父杀母唔多，杀阿罗汉，阿罗汉系老师代表，亦唔多。出佛身血，佛不在世，无可能。问题是破和合争，批评出家人，毁谤出家人，这种做地狱罪的，那怎么好？ 我听完之后，我话我哋食饭，高高兴兴食餐饭。我反过嚟问佢，我话你老人家年纪比我大，入佛门比我早，你喺边度见过和合僧啊？我咁一问，佢醒啦，哈哈大笑，冇和合僧。而家出家人一间庙仔，两个出家人都打交，都嘈交，冇和合啊！所以你毁谤佢，你批评佢，冇咁重罪。如果真嘅和合僧，经常讲四个人喺一齐修六和经，咁如果毁谤佢罪就重啦。而家揾唔到啦，系真嘅唔系假嘅。我话你谂下，你一生有冇遇过一个和合僧团？佢谂咗好耐，真嘅冇，唔使人毁谤，自己都打教。呢个道理一定要知道。真正和合僧团，四个人以上呢个小团体唔可以毁谤，佢代表正法。正法，释迦牟尼佛在世系正法。正法嘅标准系乜嘢？有讲经嘅，有听经嘅，有修行嘅，有正果嘅，四个具足，咁系正法。有讲经，有听经，有修行，冇正果，咁叫障法。有讲经，有听经，冇修行，叫末法。讲经听经都冇就灭法啦，法就冇啦。呢几句系经常讲嘅。佛嘅正法、障法、末法、灭法，而家法快要灭啦，灭法嘅边缘。所以我哋劝人讲经，劝人讲经，人哋唔肯，劝自己，我哋自己出嚟讲经嘅人越多，听众无论几多，将佛嘅末法留住，唔好俾法灭咗。劝人唔及劝自己，这个功德就大。使释迦牟尼佛的末法能多住几年。净土宗我讲过几次，净土宗没有末法。点解啊？它容易简单。净土宗里头有讲经，有听经，有念佛的人，有往生的人。往生就是正果。换句话讲，净土宗永远是正法。四种都有，讲经、听经、念佛、往生。这个法门不可思议，这个法门肯定维持到释迦牟尼佛法运的末期。释迦牟尼佛的法运12000年标准，这个标准非常好，顺解行政具足正法。顺解行政里头没有正是障法，没有行是末法，没有信，现在快到没有信了。学佛的人对佛不相信，有怀疑，修净土的人对极乐世界有怀疑，对阿弥陀佛48愿有怀疑，那怎好？咁就灭法啦。所以海贤老和尚喺呢个时代为我哋表法，为我哋做证，证明乜嘢？证明极乐世界真有，阿弥陀佛真有。从边度睇出嚟嘅？我哋相信佢唔会呃人，佢冇名闻利养，佢讲嘅系真话。佢讲佢曾经多次求阿弥陀佛带佢去极乐世界，求阿弥陀佛系同阿弥陀佛见面啦，要求佛陀带佢去极乐世界，佛唔带佢去，同佢讲你修得好好，修得唔错，希望喺呢个世间多住几年，表法俾大家睇，表法就系做好榜样。俾学佛嘅人睇， 学佛要好似你咁先叫学佛，修净土求往生要好似你咁先能真正得往生。表呢个法，佢唔识字，未读过书，20岁出家就念呢句南无阿弥陀佛。呢句佛号佢念咗92年，112岁，佛接引佢往生啦。冇老苦，冇病苦，冇死苦，自在往生，为我哋做榜样。我哋要知道，前面嗰一愿，极乐世界冇三恶道，往生到极乐世界，永远摆脱三恶道。如果往生唔到嘅话，我哋可以讲，无论你念唔念佛，你学唔学佛，来生决定是大多数那部都在三途，就是饿鬼地狱畜生，没办法避免。我们从哪里看？从习气看。习气是什么？不知不觉你的贪嗔痴慢疑出来了。贪嗔痴慢疑，佛讲地狱五条根，你有一条，他就将你拉到地狱去。五条都有，咁仲得了嘅？所以我哋自己要清楚，有冇真有？点好念佛求往生？极乐世界好容易去，只要你真肯相信，真发愿求生，你就绝对得生。呢句话藕益大师讲嘅，绝对唔系假话。藕益大师是净宗第九代祖师，绝对不会呃我们，我们要相信，绝对不要怀疑。我们再看下面第二段，更宜永离恶趣，不堕恶趣缘。极乐世界没有三恶道，往生到极乐世界之后，永远不会堕三恶道了，同你保证。这段经文我们读一次，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陀罗界三恶道中，来生我刹受我法化，悉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不复更堕恶趣。后面是总结，得是愿乃作佛，不得是愿不取无上正觉。阿弥陀佛在他老师面前，就是世间自在王如来面前发这个誓愿，我的愿兑现了，成就了，我先成佛。我这个愿如果不成就，我绝对不成佛。不取无上正觉就是不成佛。他现在成了佛了。换句话说，48愿愿愿在极乐世界都兑现了，法藏成佛了，阿弥陀佛。我们看注解，阎摩罗界者，指阎摩罗王之世界。阎摩罗在佛经里头有很多不同的解释，下面讲又作阎摩，底下一个仲是阎摩、阎摩、阎摩罗等，这么多名词都是讲一件事情。译为博，将它翻译是绳索、捆绑罪人的意思。阎摩罗王意译为平等王，亦即是说他断案公平，没有冤枉人的。此王登陆，治理世间生死罪福之业，主守地狱，不寒不热，给其眷属诸小欲等， 决断善恶，亦使鬼卒于五趣中追涉罪人，除考自罚，更无休息。呢种系佛门里面经典一般嘅解释。我哋中国通常人称为阎王，地藏经上有阎王殿，城隍庙阎王殿里面供奉嘅就系阎罗王。阎罗王十个十殿阎王，每个阎王专管一啲事务。人死咗之后，造作罪业都要通过阎罗王嘅惩罚，呢种系因果报应。我哋读到呢度，自然就谂到珠镜就老居士同我哋讲嘅古仔，就系佢岳父张太炎先生曾经做过东岳大帝嘅判官，生嘅时候做嘅。嗰个月佢好辛苦，日头喺人间做嘢，夜晚要去东岳大帝度做事，日夜都忙。好在期限只有一个月，嗰一个月佢确实对阴曹地府嘅事情搞得好清楚，亲眼所见，亲耳所闻，肯定通通是自己业力变现的，不是任何人创造的，不是任何人建造的，是你自己心里头有这些不善的业自自然然变现出来的。阎罗王有是你不善的念头所感，他就来了，你就见到他的宫殿，你就见到他的刑罚。所以呢个王名号好好，平等王，佢绝对唔会冤枉一个人。佢管嘅嗰个地狱唔系佢做嘅，系受报嘅人业力变现出嚟嘅。八寒八热及其眷属，咁就系十六由僧地狱，仲有啲小地狱。佢决断善恶，亦使鬼卒喺五趣中。讲五趣，冇阿修罗、天人、地狱、饿鬼、畜生。阿修罗喺边一度就归边一度摄，喺人道称佢系人，喺天道称佢系天。五趣里面只有地狱道冇阿修罗，鬼道有，畜生道有，天人鬼畜呢四道都有阿修罗。如果单讲六道，六道有阿修罗，嗰、那个阿修罗专指天道，佢同天神一样，就系、是、天人慈悲，佢傲慢，嫉妒障碍。呢啲系佢做嘅事情，好胜好斗。下面念老举三启经，经文上有呢段话：将父阎魔王随业而受报，圣因生善道，恶业堕嚟系地狱，就系、是、人命中之后。去边度？去阎罗王嗰度啦。点解你会去？你嘅业报。通常有鬼仔，人如果做状唔善业，有鬼仔嚟捉佢，将佢带去见阎罗王。如果做嘅系大恶，鬼仔仲唔敢捉佢，就有无常大鬼。无常出现都系一对嘅。冇单过，黑白无常受报啦。阎罗王嚟判断，承认你人在世，断恶修善， 心行殊胜，阎罗王会将你送去善道、人道、天道。如果你做作的是恶业，咁就将你送去地狱。又译双王，阎罗王亦翻译为双王，点解啊？兄及妹，兄妹都是地狱王。兄字男士，妹你女士，所以叫双王。男众死咗之后，见阎罗王是男嘅；女众死咗之后，见阎罗王是女嘅。阎魔罗界就是阎魔罗王佢管嘅世界。驱舍论里面讲，阎魔王国于此占部州下各五百御士罗。于是罗就是游巡，有阎魔王国、中港、梁亦尔，从此辗转散居如处。呢句是驱舍论里头讲的，在我们地球地下面五百游巡，那个地方是阎魔王所管辖的地区。中港梁亦尔，那个梁就是五百游巡。阎摩罗王管的地方不小，从此辗转散居如处。地狱有在地下的，有在海边的，有在山林的，还有在空中的。罪越来越轻，但是我们要记住时间好长好长。又长阿含经地狱品，他里头讲阎浮提南，这里讲我们地球，阎浮提是我们地球。大金刚山内有阎罗王宫，王所自处中港六千游巡，有阎摩罗王的宫殿，他在那个地方管辖一切众生善恶的想法。三恶道又名三恶趣，又名三途，这些都是佛经上时时见到的。为一切众生造恶所生之处，故名恶道。地狱恶鬼畜生三道，名三恶道。法华经方便品曰：以诸欲因缘，最多三恶道，盖为众生如内有贪求欲乐之念，是为因；外攀缘欲境，是为缘。以此因缘起念造恶，中堕恶道。法华经讲得好清楚，所以三恶道是以一切欲望因缘而变现出呢三道。呢三道都唔系真嘅，成个六道甚至十法界都唔系真嘅。海贤老和尚讲得好，好好念法，圣法系真嘅，往生到极乐世界就系成法，咁系真嘅，其他全系假嘅。六道轮回是假的，十法界是假的，迷了，好像发梦咁，梦中他未醒，醒不过来，痴迷了，将梦境当作真实，大错特错了，在里面做无量业，无论你做善业恶业，通通出不到来。点先能出嚟？唔做业就出嚟啦。有方法唔做业，有 佛菩萨教我哋，而且做俾我哋睇啦。断恶修善，唔将佢摆喺心度就唔做业，摆喺心度就做业。佛法就咁简单，所谓大道至简，唔复杂唔难，只要你能喺日常生活中乜嘢都唔好摆喺心度，心上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乜嘢都冇，你呢一生绝对往生成佛。海贤老和尚同我哋讲嘅系真嘅，唔系假嘅。身体喺呢个世间仲未离开嘛，咁就要懂得随缘，唔攀缘。随愿行信众生，随喜功德，永远随顺众生。我哋表演俾佢睇，随顺众生里面断恶修善，断恶唔摆喺心度，摆喺心度咁系三善道；行善亦唔摆喺心度。摆喺心度亦系三善道，出唔到六道轮回。唔摆喺心度，你就往生极乐世界啦。咁就啱啦。呢个道理，呢个事实真相，唔可以唔清楚。清楚之后，我哋喺呢一生、呢一世就终结啦。下一世唔再搞轮回。唔再搞十法界，永远超越啦。呢个系正道，系正法，达唔到呢个目的，咁都系邪道，唔系正法。所以你有因，你有缘，起念造恶，中堕恶道。本章呢度第一章。第一章里头有两愿，各无恶道愿及不堕恶趣愿，将呢两愿摆喺最前面。其下第一愿曰：无有地狱、饿鬼、禽兽、冤飞、怨动之类，呢啲系畜生道。禽兽同小畜生，乃国中无有三恶道愿。此正表弥陀大悲心切，故守两愿，唯愿众生无苦。三恶道乃苦中之极也，佢真苦，一啲都唔假。佛菩萨慈悲，帮助我哋离苦得乐。三恶道系究竟苦，点先能脱离三恶道？三恶道就是六道轮回，我哋要永远离开佢。佛教里头讲，大悲为根，菩提为因，方便为究竟，咁离苦啦。诸佛如来用嘅系咩心？用嘅系大悲心，用嘅系菩提心。大悲系怜悯众生。见到众生咁苦，唔忍心，一定要帮助嗰啲最苦众生，永远脱离六道轮回，脱离十法界。菩提系觉悟，觉而不迷叫菩提，所以菩萨有大悲心，菩萨有觉悟嘅心，能知道，能度众生。方便为究竟，随缘就是方便，方是方法，便是便宜，亦即是最恰当的方法，最殊胜的方法，最巧妙的方法都叫方便。那究竟方便无过于持名念佛，世尊教我们的信愿持名求生净土，这个是究竟方便，不是一般的方便。 用华严经普贤行愿品曰：诸佛如来以大悲心而为体故，故愿各众永无恶趣。咁实在太难得啦！我哋喺呢一生中能得人身，遇到佛法，最难得嘅遇到究竟方便嘅佛法。呢部经，呢部注解，都出现喺我哋呢一代。我哋上一代嘅人未见过，我哋遇到啦。我哋首先遇到呢个福报几大，一定要珍惜，一定要捉住呢一生中，一定要成就，唔辜负自己，唔辜负父母，唔辜负祖宗，唔辜负佛陀，唔辜负历代祖师大德。我哋喺呢一生中绝对要成就。而家时间到啦，我哋就学习到呢度。